爱。明月呀明月，你怎自孤的心事 天子观看山上前西边山，他只怕惊动身家财宝妻女，想来浪是自来无龙的，岂能异想天开？他为 了吗？ 请娘娘用膳。啊，我想起， 哎，自动重则阴热不尽，病体时候好重。 万岁，妾身是为奴兵在朝，纵是连累君王，请万岁依照朕为从，不要怪我了。 哎，戚玉萍，你当早了。 小姨曾与一位娘娘恭逢一堂，请万岁顾梦。小心恭逢一堂， 怎知万岁玉妹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。 玉妹来了，快快有请。 是，有请。 参见万岁。 玉妹快快请起。 谁呀？啊， 哦，自动是玉妹来了。 皇上，臣居皇上保重。气力连着心花，我不去了啊。下去。哎呀，万岁！娘娘一时不禁神虚受愧，尚不见是模样，只怕结束难了。听娘娘模样，皇上，兄交集才得计，将我成军难杀人，皇上 thank you. Thank you. 兄受赠与，为姐姐报仇想怒满腔，我要免罪。 正子为我求死成冤枉，曾经我日夜打难，透骨三劝我盼薄命，从今与你安居奉公小受礼，父王愿做父皇 三万岁。这是那贺信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，至今贺成君已早起立，杀人这种重过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 你将他死后赐之，非举招待过，不得私情铁也。不， 万岁。万岁有位忠心之子，而不能忍痛给是爱之情，后继之国平天下。 平均何谈谁呢？

爹呀，啊啊啊，叫声东云妹，你听见爹大姐成婚配，万一日做红梅做红梅。莫迟疑，终身大事费爱心，大姐待我情你好，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，我尚无片瓦遮身体，小村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 告辞了，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 你出来。哈哈哈哈 手自下不